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正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各位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儿呢，我们在节目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的这段时间呀，我们身边发生的这些科学大事件，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科普作家李维扬。 Hello， 大家好，我是科普作家李维扬。 再来一下啊，哎呀，每次来都是元气满满的感觉，特别好，保持这个状态啊。接下来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说生活在长江中的一种特有的动物，这个动物呢叫做江豚。最近呢，长江的江苏段江豚的种群数量经过调查，发现呈恢复的态势。具体的内容我们先和各位了解一下。 近日，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联合南京大学发布环境 DNA 最新监测结果，今年以来长江江苏段江豚检出率进一步上升，前三季度为45%，高于2020年的28.6%，其活动热点区域进一步扩大。南京大学教授张孝伟介绍，跟踪监测江豚等旗舰物种的活动热点区域，有助于科学开展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江豚检出率和活动范围进一步增大，表明长江江苏段稳定良好的水质为江豚提供了必要的生存环境，长江鱼类多样性与生物量显著增加，为江豚提供了必要的食物。作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江豚种群状况是长江生态健康状况的重要指示。江苏将继续开展长江水生生物专项调查监测评估工作，对鱼类以及江豚等指示性水生生物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活跃程度进行科学系统的调查监测，跟踪评估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及十年禁渔政策成效。 在长江中呢，有几种特有的物种，江豚是其中之一。那么在此之前呢，还有 刀鱼、石鱼， 还有白鲟、 河豚 啊，长江白鲟，还有白鲫豚。 白鲫豚， 对，我说的这两种其实现在都没了。 对对对， 白鲫豚在不久之前宣布是野外灭绝。 2007年我记得是。那是2003年那个琪琪，琪琪然后他死亡了，而且琪琪是唯一一头咱们人类成功在这个人工环境下养殖的这个白鲫豚，就这么一头。 对， 白鲫豚这个物种让我感觉啊，就是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长江的悲情物种。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它呢曾经被称为这个长江中的女神。那么有一个叫做那个《洛神赋》，知道吧？那是曹植写的。有人就认为这个《洛神赋》中写的这个水神啊，就是白鲫豚。那当然他也有人解读说，这个水中的女神是他的那个嫂子甄氏。但是呢，我觉得就是真的是白鲫豚，它无愧于是长江中的这个女神的这个称号。因为首先啊，它是咱们中国啊唯一的一种这个。就在咱们中国的淡水豚类，虽然江豚也是淡水豚类啊，但是它实际上，属于这个宅脊鼠海豚的长江一个怎么说呢，在长江里边的一个亚种，现在是独立成种了啊。但是它的就是怎么说呢，这种特殊性以及它的这种科学研究的意义，我觉得还是远远的比不上白鲫豚的。那么其实淡水豚类，你看在这个印度次大陆有这个拉河豚和印河豚，然后在这个亚马逊也有几种这个淡水的这种水豚。那么它们其实你看起来长得都很像，都是一小眯缝眼，然后有这个大大的胸鳍啊，然后嘴还是弯的。但实际上通过我们对它的研究，这几种淡水豚类啊，它们都是怎么说呢，是独立演化出来的。也就是说它们的祖先可能都是生活在海里的，然后呢慢慢的他们游到了这个大河里，比如印度的恒河，比如中国的长江，还有这个南美的亚马逊河。他们游进来以后呢，就 慢慢的适应了这个淡水的生活。 嗯， 那么我们要知道淡水里边的鱼啊，实际上比这个海水里边要小很少很多。 嗯， 那么他们而且这个环境也更加的恶劣，比如说水更加的浑浊，所以他们的这个视力啊逐渐的退化，而强化的这个就是回声定位，就类似于声呐的这个能力。那么包括咱们中国还是一条长江里边唯一一个就是有两种淡水豚类共存的这么一个地方，但是、就是 今天看来也只剩江豚了。 对，但是为什么白鳍豚它灭绝呢？就是我记得在我小时候中央电视台拍过一个关于白鳍豚的这个纪录片。 嗯， 我记得当时好像是1980几年还是1999几年拍的，当时里边说的是这个白鳍豚还有2000多头，已经非常的濒危，但是他还说了一句，江豚数量很多，暂时还没有危险。 嗯， 但是呢，就是从一个小孩长成大人的这么一个过程来看，这个江豚也变得只有当年白鳍豚那么多了。但是呢啊，就是一个好消息，现在就是在江苏那一段的江豚种群的数量是在逐渐的回升。 嗯， 那么至少从就是你去看过江豚吗？ 我只是在网上看见过江豚。 江 你是亲眼见过江豚吗？ 对，我亲眼见过，是在这个怎么说呢，在这个水族馆里边，然后在这个野外我都见过。 嗯， 那么江豚实际上水族馆里有好多，它是那种印太江豚，就是在海里边， 就不是长江里的江豚。 对，但它们长得其实挺像的，你要不细看它分不出来。怎么说呢，就是江豚啊是真的是一种非常非常可爱的淡水豚，因为它那个嘴特别有意思，它是冲着就是它正面冲着你的时候，嘴角微微的上扬，就特别像一个微笑的笑脸。 哎， 你又看着它实在太 特别治愈啊。 对，而且呢它就体型不是很大，它就1米多长，不像白鳍豚。白鳍豚有2米多长。 嗯， 所以呢这个也是为什么江豚能坚持到现在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它体型小，它吃的鱼就少。 嗯， 那么咱们知道白鳍豚它这个灭绝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的食物变少了。它其实这些淡水的豚类它喜欢生活在一些这个浅滩啊，还有激流，或者说是一种怎么说呢，水草相对比较复杂的，就是水文情况相对比较复杂，然后鱼比较多的地方。 嗯， 但是呢由于长江呢可以说是现在世界上航运最繁忙的一条大河了，那么为了拓宽航道，让咱们这个就是怎么说驳船能够开过去，那有些地方比如浅滩啊或者激流啊就给它炸掉或者给它拓宽，这个时候鱼就没有了。那么白鳍豚它没有了食物，就相当于它的家也没有了。但是江豚呢它由于体型小，它吃的鱼就比这个白鳍豚要小，所以它获取食物的机会就要比江豚更多一些， 比白鳍豚更多一些。 对，它比白鳍豚更多一些。所以就是为什么江豚能够坚持到现在。但是呢还是那个问题，就是虽然它能够坚持到现在，但是如果我们要怎么说呢，不管它，不伸出援手， 没有好好的保护， 没有我们这保护的动作，是估计他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但是啊，就是现在至少从我们政府层面还有民间很多组织都在积极的对江豚进行一个保护。 嗯， 那么比如说你如果真的去南京的话，就有好几个组织，然后去在这个江豚它活跃的几个地方，然后比如说设点保护，那么有的时候就是组织志愿者清理一些垃圾呀、然后定期的我看还会有人巡视，然后如果当地有这个比如钓鱼的呀或者怎么样的，会给他对他进行处罚。那么其实你有机会咱们可以带孩子一起去那个南京看看江豚，就是在有一个区域其实离人生活的地方非常非常近，而且呢你只要站在那儿，你真的可以看到，就一会儿就一艘船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一会儿就过去了，然后再过就是几分钟吧又过一艘，但是江豚就在他们旁边，然后突然露出来。 哎，那你说接下来我们这个保护的措施的这个成效啊不断的显著，包括我们保护的措施持续性不断加强，江豚的这个种群数量有没有可能再回复到当年的巅峰期？ 我觉得不看好，因为首先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咱们长江的整个环境变化是很大的。但实际上我们政府对于长江的保护的力度还是很强的。那比如说最近这些年长江禁鱼应该你知道吧，那么 十年禁捕， 对，实际上就是为了我们给长江的生态环境有一个怎么说呢， 有一个恢复。那么实际其实大自然的它自我治愈能力真的是特别特别强。那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感受，我是有一个特别特别深刻的感受，就是我们家门口，我们家之前有一次是马路拓宽，然后呢把路边的那个树，就是绿植的那个白杨树给砍了。然后当时啊，就是出于可能是某些情况，就是这个工程它被放下了，然后那个大概有一年就这个工程停滞了，然后呢那个白杨树它的根儿就开始滋芽子，那个芽子就长到了大概2-3米高。然后就等于是在路边就形成了一道大概2-3米高的这种白杨树的小芽子形成的这么一看特别密的树林。而且为了就是为了防止行人他怎么说被这个树枝子刮上啊，就是应该是市政吧，用那个用布把它给围起来了，哎，就导致里边是一个半封闭的环境。然后呢我就有的时候会往里看，哎呀，里边的昆虫啊特别的多，比如螳螂啊，或者是那个小的那个夜蝉呀，然后还有就是像蝗虫啊，都我简直就不像是在城市里边的一个环境。那么然后呢后来我发现在还有鸟就钻到里边去筑巢，因为有虫子了鸟就会回来。其实这就是我们城市里边大概长也就是100多米，宽的话真的连1-2米都没有的这么一个区域。你说它能有多大点？如果是一个大的区域，只要我们把它封闭，我们人类不去干扰，那么用不了多长时间，我相信大自然它就会恢复到一个生态环境很好，就是生态水平很好的这么一个水平。 希望啊，长江当中的这些可爱的生灵，包括江豚在内，还有大家呢所更熟知的四大家鱼，未来呢都能够有着很好的恢复状态。那么关于长江的江豚，我们就和各位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放在以色列。以色列第三大城市海法最近啊正在大战野猪，哎，我们和各位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新冠疫情封城期间，野猪频繁出没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让市政府和民众绞尽脑汁驱赶。经过一段时间整治，海法市政府近日宣布，关于野猪扰民的投诉明显减少。海法人口约300,000，是以色列第三大城市，位于卡梅尔山脚下。卡梅尔山是野猪、狐狸、豺狼的家园，这些动物以往经常夜间到海法寻找食物和水。为遏制新冠疫情，以色列去年曾3度实施全国性封城，白天人们足不出户，空荡的街头引来不少野猪。它们游荡在海法市的大街小巷，掀翻垃圾桶，啃坏草坪，甚至跳进私人游泳池享受。为应对频繁出没的野猪，一些海法市民开始尝试驱赶。有人开发了一款应用程序，试图用次声波吓退野猪。有人尝试把狮子粪放在野猪经常出没的地方，希望用气味吓走野猪。海法大学一名野生动物专家还为此做了试验。海法市政府调研发现，野猪进城主要是因为街头垃圾为它们提供了食物。为此，海法市政府增加垃圾清运人员，提高垃圾清运频率，并在垃圾箱外设置围栏，阻止野猪进入。 在新冠疫情期间呢，世界的很多大城市啊，纷纷都有这个封城啊等等这种限制社交距离啊这些行为，也导致呢在城市当中和城市周边生活的野生动物呢这个数量就大增，甚至很多城市都出现了野猪在大街上跑的情况。不光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以色列的海法，在中国也有出现，比如说在武汉就出现了，在南京也出现了， 还有香港 啊， 香港还 香港也有呢。 对，香港那个野猪可是经常伤人的。 哇、 啊，这个怎么说呢？你见过野猪吗？ 我只在动物园见过， 只在动物园见过。你见过野猪跑吗？ 没见过。 野 猪跑得可快了，是不是？ 野猪跑得可快，而且杀伤力特别强。我有一个朋友是做这个环境保护的，有一次他就掉到了一个陷阱里边一个大坑，然后呢，有一只野猪也掉进去了。 哎呦， 他们俩就对视了一会儿，野猪就觉得，哎呀，这小子怎么长得这么丑啊？他怎么两条腿啊？然后就使劲的拿着牙顶了他屁股一下，被撩了一个大口子。 哎呦， 就是 这么可怕呀！ 你别说野猪了啊，就是家猪啊，你有我，因为我在网上看过一些视频，就是比如说咱们要逮那个小猪，然后过年了要吃猪肉，然后想把它宰那个猪的时候，就这一只猪疯起来，4-5个大小伙子摁不住它。然后就横冲直撞，把这个家里所有的瓶瓶罐罐都给打的是，哎，粉粉碎。哎呦，我看那一片狼藉啊，太，怎么说呢？就觉得，你觉得这个小猪啊，有家猪，你觉得它笨笨的、傻傻的，然后人畜无害的，它要疯起来，这个， 你简直就拦不住啊。你知道有一个就是在东北那边老猎人的说法吧，叫一猪二熊三老虎。 嗯， 老虎厉害吧，只能排第三，野猪排的第一啊。 一猪二熊，熊才能够排第二， 熊排第二啊。 哎呦， 而且这个老虎排第三啊，你想东北虎多威风。 那你说野猪厉害就厉害在他那口獠牙吗？ 还有他的力量，就是其实野猪啊它是一种素食动物，它主要的食物还是植物、 嗯、 但是呢由于它体型大，那么你据说啊欧亚野猪体型最大的能够超过1吨。 哇， 我看过一个照片，当然不知道，就是觉得是真的，但是不知道有没有经过处理、 嗯、 就是这个一打的一，当时在国外啊，应该是北美，一头特别大的雄性野猪就倒在那儿，然后两个拿枪的猎人站在跟人前，就那两个人甚至连那猪的就是躺在那儿的时候那个高度连一半都没有，感觉那个猪好大呀、 嗯、哎呦，那能把那只猪打死也不容易啊。 人家有枪嘛，你要给他一棍子那肯定打不死那猪。 哎，那我们说说海法的这些方案啊，挺好的。就第一个呢是用狮子粪啊放在野猪经常出没的地方，用气味来吓走野猪。第二呢还用次声波吓走野猪。还有呢最关键的是要把城市当中的这些垃圾及时清运，让野猪呢没有东西可吃，它自然而然也就不来了。你觉得这几种方法可以在咱们国内一些野猪泛滥的城市推广吗？ 咱们一个一个说吧、 嗯、 先说这狮子粪。 嗯， 其实啊这个靠谱，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动物园的饲养员、 嗯、 哎他就做过一件事儿，就是他们家邻居有一只小狗、 嗯、 老跑到他们家门口撒尿的、 嗯、 那个时候还有仓储就是冬储大白菜呢、 啊、 老跟他们家大白菜上撒尿，他就特别生气，因为他每次吃那菜都是酸的。然后 尿了不少， 然后啊他就跑到那个石虎山、 嗯、 然后找那老虎要了一管尿。 嗯， 当然不是找老虎要，是找那个管老虎的饲养员要了一管尿、 嗯、 然后他把那个尿啊给到的那个养狗的他们家门口的那鞋垫，就是有一个 垫子， 垫子上 啊， 那个上面就有老虎尿味、 嗯、 当然人是闻不着。 嗯， 然后啊那天晚上就据说那只狗一出门腿就软了，然后就不敢出去了 啊、哦、就后来他们家大白菜没事了。 所以啊说这个事、 哦、真的是有效的是吗？ 说这个事儿呢我觉得靠谱。 嗯，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嗯， 你哪儿找狮子粪去？ 可以进口啊。 这嗨， 从非洲进口啊。 这玩意儿哪儿进口啊？那还不够麻烦的，那还不如上动物园找点老虎尿呢，是不是？ 那对，没准动物园里面也有狮子粪啊。 再说了，一猪二熊三老虎，野猪排老大，他怕狮子吗？这野猪见过狮子吗？ 哎，那他们放狮子粪，是不是当地的野猪见过狮子，或者当地的野猪怕狮子呢？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有这个解释？ 我觉得没什么可能，因为狮子是典型的非洲的动物。那么北非曾经有这个狮子分布啊， 嗯、 当然这个就是在亚洲也有狮子分布、 嗯， 比如说是这个伊朗有波斯狮。 嗯， 那么现在大概在几千年前就没有了。你想想这些野猪，它有可能见过这些狮子吗？ 嗯， 那么最都是最近才有的这个野猪。 嗯， 那么你给它看狮子什么样，它可能都不知道，没准。 嗯， 大家还把狮子给围观了。哎呀，爷爷，这是什么呀？啊，听我的爷爷说，这可能是狮子拉的粪。狮子是什么呀？好吃吗？哎，也许野猪就这么叫上了。 野猪跟你的爱好比较相同啊。 再说这个次声波吧， 嗯， 可能会有一定的作用， 嗯、 但是呢，我觉得啊，野猪实际上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动物。那你说这个猪，咱们家猪就已经很聪明了。 嗯， 这个好多好多工作其实狗做的工作基本上家猪都能做，比如说什么探雷呀、啊、什么缉毒啊，什么寻找东西啊、 嗯、 这猪都能做、 嗯、 那么为什么，当然咱们插一句，为什么不让猪去做呢？因为猪特别喜欢拱，它的鼻子上有好多大鼻涕，你有时候一闻的时候，哎，你的衣服上就全沾了鼻涕了， 哦， 这就没法弄了，人家就让它配衣服了。所以有警犬 嗯 没有警猪。 嗯， 而且这猪呢，老是它往那一躺就不愿意动，它接受指示性的能力很差啊、 嗯， 所以就没有野猪。但是它的智商绝对不比狗低， 嗯， 所以你这个次声波呀，我觉得一次两次还行，但是时间长了，它这个产生了有一个词儿叫抗妖性、 嗯， 那么这野猪就是抗声波性， 嗯、 它这个抗声波性起来了，那它就没用了，对吧？ 那最后一种方法一定是有用吧？把垃圾都清运了，没得吃了，干嘛还来呀、啊？ 那野猪该进屋了。 就是他一定要找点吃的才回去，贼不走空嘛。 对呀、啊，因为他为什么要进城市呢？实际上，首先野生动物是怕人的。 嗯， 那么他为什么要到城市来？第一个，他是被垃圾吸引，但是你得想想他为什么被垃圾吸引，因为他野外的生存空间变小了。 嗯， 或者说他野外找不到那么多食物了，那么他才来到了城市，对吧？但是你现在把垃圾都清走了，那野猪晚上你睡着了，咚咚咚，有人敲门，然后你问谁呀、啊？野猪说我。然后你一开门，哟，野猪大哥，怎么回事？哎，你们家那个晚上吃的什么？我们家吃炸酱面，给我来一碗，给我来一碗。你这更麻烦呀。 那怎么办呢？你说了这三个方法都不行啊。 其实，怎么说呢？根本性的解决吧，你这叫釜底抽薪啊，还是把这个大型的食肉动物得引进回来，控制野猪的数量。如果说当地的生态位已经空缺，没有大型的食肉动物，那就只能人工去清理啊。你比如说在北美，那么每年为了去，当然北美不全是野猪，它有一定的这种野化的家猪。就是每年看他们坐着直升飞机棒棒去打那野猪，要打好多只，好像是几千只吧。但是这样还是控制不了。实际上这个问题它是体现了一个当地的生态已经失衡了。那么能够控制野猪数量的，像狼、豺、豹、虎这些动物实际上几乎已经没有了。那么我们要真的想去解决这件事情，那么就得控制野猪的数量。如果说它野外的空间还是足够这个支撑种群数量，那么它轻易不会到城市里来。 那在哪儿去弄那么多的狼啊、豺呀、豹子呀？ 所以说还是我们去需要一个对这个怎么说呢，环境的根本性的保护。那么说到这点，其实你看我们国家最近这些年做的就很好，包括在东北。那么我记得是在包括微博上、啊、还有其他一些媒体上，我们看到了最近几年好几次在东北的那个东北虎目击事件。包括还有就是像华北豹，还有呢就是在西部的一些地区那个豺。豺的数量目前好像也是在缓步的上升吧，那至少说明了我们国家在这方面还是做得不错的。还有一点啊，就是野猪千万不要去投喂，或者说任何野生动物都不要投喂。这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在香港啊，就是大家开始看到野猪了，就尤其是那小猪，小猪可真的，它那身上还有花纹，你看着是挺可爱的。而且 就是野生的那个野猪的小猪啊， 对，而且呢，由于这个就是南方的野猪啊，它和北方野猪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就是南方野猪的毛相对较短，不像北方野猪哇，那个毛特别大，你看起来就特别凶。所以有的时候他们有人就会去投喂这个野猪，他觉得这个我就是或者说全球的人啊，他都会觉得我把这个东西分给这个动物是一件好事。哎，你看我喂了他的，他吃了这个，他也很高兴，我也很高兴。但实际上这不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 那么首先啊，你去干涉这野生动物的生活，它的习性就会被改变。那么这个时候，比如说野猪习惯人喂食了，它就会把人和这个食物联想到一起。那它看见一个人就过去。你比如说我吧，我觉得我经常喂野猪。我知道他是过来要吃的了啊，我给他点吃的，然后他走。那换成你来了，那野猪不知道咱俩的区别，他不知道我长得帅，你长得没我帅。 嘿， 然后呢，他过来来嘿，朝你嘿嘿一乐，你这没见过啊？哎，吓得马转扭头就跑。野猪说：“哟，你今儿不给吃的，还跟我玩游戏啊？那我就追呗啊！”你就跑，他就追。你看他追过来，你就更害怕了。然后呢，他看你不给吃的，他也很生气啊，说我今天一定要追上他。结果你跑不动了，站在那儿，他蹬一顶，哎，你掉河里去了。这个时候实际上你受伤了。那么就是说，我并不是社会上所有的人他都会去能够接受野生动物。那么但是野生动物他分辨不了你是不是能够接受他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引起这个人兽的冲突，那么就会有人受伤。如果说这个野生动物它导致有人受伤，那么做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一定会把这个野生动物，就是把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会去抹除掉。那野生动物肯定要么你清除，要么就是从城市里赶出去，比如说拿一笼子给它关上运走，找一地儿一扔，或者就严重的可能就是要给它击毙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人畜共患病的这个问题。那么你看我们之前包括现在这个新冠疫情，包括其他的好多之前的流行病，很多都是从野生动物传到人身的。那么还有一些疾病是我们人可以传染给野生动物的，所以 我一直是认为，那么我们喜欢野生动物爱野生动物也好，一定要和它保持一个安全距离，远远的去看它、 嗯、 去观察它自然的行为，这个是最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不光是野猪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野生动物，那么如果你去过分的，就是你去投喂它，并且呢过分的强调它可爱或者怎么怎么着，或者是萌啊这种也好，就会让贩卖野生动物它成为一种可能。因为现在社交媒体非常的发达，比如像什么某音啊，什么某博呀，这些拍一个视频你发上去会有好多人看到。经常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野外我嘴对着嘴喂那个汉塔、 嗯、 或者是 那个很危险， 或者是看到一只小鸟然后我给它喂它或者怎么着、 嗯、 他就觉得哎呀这个太可爱了，我也想要一只，但是我去不了，那我养一只吧。有这个黑心的商人，他看到了这个有需求就会把这些动物给抓过来卖、 嗯、 比如说网上就有卖这个汉塔的。 嗯、 那曾经啊，曾经我在杨桥的时候，我就看到一只汉塔从那个凉水河里游出来。 嗯，它还会游泳呢。 对，然后我就非常的吃惊，我说这玩意儿怎么在这儿呢？后来一想，肯定是谁买的，然后养不了，就把它丢在这儿。当然，对于野生动物来讲，那么这就是灭顶之灾。首先，你在你在宠物市场看到一只活的野生动物，背后可能有十只就死在路上了。 嗯， 那么另外它根本就不适合这种环境，比如绝大多数野生动物它喜欢的是安静， 嗯， 喜欢的是一种不被人打扰的生活，而且好多是夜行的。那么我们把它养在家里，它根本不适合这种生活， 嗯， 所以会有很多的也就死掉了。那么就算是活下来的，绝大多数也都是苟延残喘。但是我们并不，就是你不了解这个动物的人，你永远不理解它是一个什么感受。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人即便是如此，他也觉得哎，我养着挺好的，就给大家大众或者带来了一个错误的认知。 嗯，哎呀，刚才李维阳说了这几点我觉得特别好，除了我们要去了解一下以上说到的野猪泛滥成灾的原因之外呢，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不要接近它，更不要占有它。好，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下一个话题，依旧是和生命有关系。相关的科学研究显示，在某些条件下，生命可以在极端的海底环境中存活。 近日，科学家表示，在适当的加热条件下，生命可以在令人惊讶的极端海底环境中存活下来。生命可以在水下最深、最黑暗的地方生存，甚至茁壮成长。这是一项新研究的关键结论。该研究发现，某种特定类型的海底喷口，或为某种类型生命体创造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栖息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埃弗雷特·肖克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海底喷口周围，热流体与极冷的海水汇合，产生了使生命分子释放能量的条件。此外，科学家们还通过使用热力学模型与一种单细胞生物的基因组数据，确定了材质为含量低的二氧化硅岩石的海底喷口可以致使微观生命蓬勃发展。有趣的是，科学家们还认为此项研究对寻找地球以外的生命有帮助，因为土卫二、木卫二和太阳系中其他行星均包含类似通风系统的地下海洋环境，其或许支持外星生命。 这个应该也不是什么特别新的新闻了，只不过呢是有更多的一些研究呢来证实了这一点，而且呢对于极端的环境呢也是有着更多的了解。生命可以在水下最深最黑暗的地方生存，甚至茁壮成长，这个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是也能够解读为什么人类的生命，不是说人类的生命，地球的生命最早是从海洋开始的，因为在海洋的深处啊，海洋热液啊等等相关的这些环境来促使最早生命的合成。 对，你说的没错，其实我们曾经有科学家还原过这个实验。 嗯， 那么现在普遍认为啊，生命的最开始就是在这种高压高温然后呢极端的这种环境下产生的。那么我觉得就是在这种极端的海底发现的生命，实际上是一种我们在向祖先致敬的行为。 嗯， 或者说呢就是返祖吧，当然我这么说可能不恰当啊，只是我自己的这个想法。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搞清楚这一点，那么我们的祖先就是在这种极端的环境里边生存，然后呢隐喻出一代一代我们这样的生命。 嗯， 那么现在这种环境下又有生命了，那一点不奇怪啊，对吧？而且在这种环境下有好多非常非常神奇的生命，就是你就觉得它好像跟我们完全不是处在一个世界。那么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蜗牛，对吧？ 嗯， 知道田螺，对吧？它们属于腹足纲的软体动物，身体是软软的。然后在这种环境下有一种蜗牛啊，你叫它海螺也好，然后 他的这个腹足上，就是那蜗牛的身体上长了好多鳞片，而且是就是类似于金属的这个制裁的鳞片。 要那干嘛呀？ 那个可以就是保护它的身体啊。 哦， 然后它这些材料就是从周围的这个海水里边，然后它慢慢的提取出来，然后呢分泌出来保护自己。哎，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软体动物。这是在 应该没多久之前，然后深水潜水器，然后到了这个海底，然后采集出来的样本。那么每次这个我们对于深海的这么一个探索，都会有好多好多新的发现，甚至说啊，就是我们对于深海的了解还没有，就是我们对于太空的理解都比这个我们对深海的理解要了解要多。 对，而且这个新闻呢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点啊，它最后落在了咱们太阳系当中的两颗非常有意思的卫星，一颗呢叫土卫二，一颗叫木卫二，啊，就是土星和木星的两颗比较大的卫星。那么在这两颗大的卫星中呢，依据目前的观测以及呢探测器的近距离的探测，在这个地方可能还真的有像地球一样的这个大海，只不过这个大海呢是被冰封在冰盖下面的。那至于说这个冰盖下面的这个水里面有什么，都很难讲。但是总而言之，有一点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确认了，就是下面一定是热的，要不然整个这个星球或者说木卫二、土卫二就被冻成大冰坨子了。那么既然它下面是有海，那是不是也会有生命呢？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来去探索的一个方向。 没错，但是我看过一个电影，就是说的是这个木卫二， 木 卫二上面呢有一个外星人的基地，实际上外星人呢就是在那个冰面底下建了一个有庞大的宇宙舰队，然后就监视着地球人，看着地球人什么时候能研制出来宇宙飞船，研制出来就打咱们。你说这帮外星人也够无聊的啊！你要打你就直接打吧，你非得要看着看我们有宇宙飞船了，然后你再打。 他们没准也是养成类游戏的爱好者。 没错没错， 就像你在上一条说的一样，有些人喜欢来去投喂野生动物嘛，哎，可能就要的是这个感觉。 哎，那他怎么没投喂咱们？你比如说。哪天弄一坨金子扔到我们家投喂我一下。 那你说人类过去这200年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这是不是也是某种程度的投喂呢？ 这个不好说了，但我觉得这是，你觉得这是投喂啊，我觉得这是我们人类努力的结果呀。 你看又可以再拍一部电影了。 没错没错。 接下来我和大家来分享的两个创新领域的进展，第一个呢说一说日本研发出了更加安全的锂电池。 日本一个研究团队日前研发出以水代替可燃性有机溶剂材料，用纳米级木系氧化物做负极的新型锂离子电池。这种电池安全性较高，不用担心起火事故，而且可以快速充电。手机和电动汽车等使用的锂离子电池的电解液使用可燃性有机溶剂，因此有起火的危险。人们试图寻找一种更安全的电解液材料。来自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和住友电气工业公司等机构的研究团队用水作为电解液，并寻找可以不降低电池性能的电极材料。研究人员发现，使用纳米级木系氧化物做电池的负极，电池性能可达到可食用的水平。由于这种电池没有着火风险，并可快速充电，即使重复充放电2400，电池容量也只减少不到30%，因此有望用于储能电池或者短距离电动汽车等。研究团队的目标是3年后使这种新型电池实用化。 锂电池呢是现在的跑在路面上的新能源汽车呢所使用的，应该是使用率最高的动力储能装置了。但是呢，锂电池啊，现在用的这个电解液呢，很容易着火，而且一旦着火呢，普通的方法是扑不灭的，唯一的方法就是等着它自己烧完。所以现在呢，使用了液态水来作为电解液，其实是可以大幅提升呢锂电池的安全性的。 哎，你说这个普通的方法是扑不灭，我就想起来有一个事儿叫三昧真火 啊。 哎，比如哪吒就会这个，然后烧了猪八戒了，他怎么弄都灭不了。哎，这个挺厉害的。 哪吒当年带的是锂电池， 带一身锂电池，然后就往外扔。哎呀，这真厉害。其实这个锂电池啊，我觉得如果它能够第一提高安全性，第二呢能够提高它的这个怎么说呢一些物理特性，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儿。你知今天小韩没来啊，我也挺想他的。你知道吗？小韩那儿有一个小踏板的那个电动小踏板车，然后借给我骑了。哎，那个东西挺好玩，我经常在我们小区里边，就是从我们家到我妈他们家，然后我就过去。但是那个不能在马路上骑啊，现在11月1号以后是不能上路的。我就是在我们小区里边，如果比如说我去别的小区或者买菜啊，我小区里边骑，然后呢过马路的时候我推着，然后到下一个小区呢我再骑进去。哎，这个还是挺有用的。但是啊，我发现就一个事儿， 就这个东西，它这个怎么说，一到冬天的时候续航力就会变低， 嗯，大幅衰减。 对，你比如说我在夏天的时候，我觉得， 嗯， 我觉得可以骑30公里，因为它那个，小踏板有一个 APP， 你可以记载每次骑多长的里程，哎，我就每次都记着。然后夏天的时候啊，它可以骑30多公里，但是你看现在天冷了，我一出去基本上骑个10几公里、20公里，它就没电了。 嗯， 然后那个电池的掉的速度蹭蹭的，哎呀，我觉得，当然啊，这个防止着火是一方面。 嗯， 那么如果能够提升它的这个就是 续航， 对，抗冷啊， 嗯， 或者怎么样啊，这种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分享的下一个话题呢，也是和锂电池的应用有关系。劳斯莱斯呢，最近推出了一款新的飞机啊，叫创新精神，这是一款电动飞机。那么这款飞机呢，测试中也创下了新的成绩。 劳斯莱斯旗下的创新精神电动飞机在日前进行的一个实验性飞机测试场的测试飞行中，最高速度达到了623公里每小时。劳斯莱斯表示，在近日进行的飞行测试中，其电动飞机在3公里范围的航程内达到了623公里每小时的最高速度，比目前由西门子 Aircraft 驱动的 Extra 330A 特技飞机保持的213公里每小时的最高纪录高出132英里每小时。劳斯莱斯公司希望国际航空联合会将来能够对这些结果进行认证，并正式确认为新的世界纪录。据悉，创新精神由一个400千瓦的动力系统驱动，该系统由3个发动机连接到一个6480个电池组。劳斯莱斯声称，这是迄今为止为飞机制造的功率密度最高的电池。 我们先得说一下，劳斯莱斯啊，它不仅仅是造豪华车，它也造飞机发动机。 没错， 而且它造的飞机发动机的这个质量，这个品质，在全世界的范围当中啊，也是首屈一指的， 非常好。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保卫英伦半岛那个喷火式战斗机， 就是他们家造的。 哎，对，就是他们家造的。那发动机质量老好了，你知道吗？ 嗯， 有，据说啊，是有好几家那个喷火式战斗机，它开到现在那个发动机还是杠杠的。 哎呦，这么厉害！ 因为卖这就是卖这种二战或者是老飞机吧，重要的就是，怎么说呢，你得全都是原装的。当然有的它因为这原装的东西它没有了，它就用别的发动机去拼一下，这种就不值钱。那个要发动机啊什么全部仪器都是原装，那个价格卖出去好几倍。但是而且喷火式战斗机又是一个它有这种怎么说呢，抗战法西斯，打败德国法西斯这种 有历史传承 意义的，所以它的价格就卖得特别高。为什么知道这个？我一个朋友他买了一架。 嘿，就在这儿等着呢 啊！真的，真的，这是真的。哎呀，买了一架跟我们这儿炫耀。哎，我能开飞机了。我说哟，这喷火呀！哎呀，太厉害了！ 你回头让他买劳斯莱斯这架，这架现在想买还买不到呢。人家就是一个实验机器。 对，其实很多企业它都是在多个的这个，怎么说，多个方向都有建树。劳斯莱斯我们一说就是豪华轿车，然后这个东西反正我是买不起，我也只能看看。就甭说那个劳斯莱斯车了，就它上面那小金人我都买不起，你知道吗？ 我们刚才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一个创新的飞机，它的名字就叫创新精神。未来的航空电动化呢，肯定是一个大趋势，但是这个大趋势什么时候成熟，以及大趋势呢所使用的动力是不是一定是锂离子电池，目前都不知道。我们呢也会和大家来随时关注呢这个业界的变化。 哎，让它用日本那个电池 啊，那个加水的电池， 日本的电池再加上大英帝国的发动机，这个一定好， 都伺候着咱各位。 对对对对， 好，我们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呢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以及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资讯。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昨天灰飞烟灭。

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